但愿老子不受惩罚。

毕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鸿太师爷恩遇，爹谢佳人，请各位姐妹分堂。姐妹们胆小真贤玉，却不见秋香美如卷。世人一到江开店，千银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秋香，我就刻上天将他定啊，不今就为路写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，走一步要找得娘。相对母无女，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，女性多情也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冬夏之间，气势冰霜，冷言冷语多尖刻，夫唱无罪无 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只有一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要是女女下来了啊，碰到西极神极家，我昨晚手手掉一身，我到死你红日可见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祖母说愿望，人啊，我借与秋香姐姐配鸳啊，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